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们一起来听通过诵读小站小程序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的朗读爱好者金彻诵读的作品《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一次我想起祖国这两个字，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的热血，眼里便泛起一片片晶莹的泪花，心底便泛起一阵阵温柔的浪波。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绵延起伏的丘陵，是茫茫无垠的沙漠。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热烈的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 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聆听这篇作品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上传你的诵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还是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咱们还是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天气是不错了，虽然早晨气温比较低，在-10到11度之间，不过呢，到现在为止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这个都在这个0度左右了，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上升到0点以上，或者是达到1到2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天气还是不错，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活动。只是呢， 这个现在空气还是比较干燥，那么户外活动朋友一个是要注意用火安全，另外一个呢还要及时补充水分。这个未来呢北京天气这个还是依然寒冷，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后半夜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虽然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报在零下六度，但是呢有四五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是在零下十度以下。所以说呢明天出行比较早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按照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明天白天呢北风还持续，中午前后阵风还会加大，预计啊明天中午在动量下船的作用下这个阵风啊可以达到六七级，所以呢明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作为亚洲来讲呢，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冷空气，今后三天啊哈萨克斯坦将迎来这个受其影响啊就是明后两天气温啊将普遍下降六到十度。你像首都啊，就像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三度，明天是零下六度，到了后天就是零下十二度了。不过这股冷空气呢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也没有带来太多的降水，从大后天开始气温会有所回升。那么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呢受冷暖空气的这个共同影响，今明两天雨雪是不断的，明天除了北海道地区啊，日本全境普遍出现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到了后天呢这个降水范围啊整体北排，其中呢北海道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雪，本州岛呢也普遍有雨夹雪或者小雨出现。这是亚洲天气。那么作为欧洲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总体来看呢这个降水啊这个围绕着整个有一个低压是展开的，明后两天啊降水主要集中在中欧和东欧以及北欧的瑞典等地。从象态上来看呢是雨雪混杂，因为它气温呢还是零度零下那么变化，所以呢大部分时间应该说是以小雨雪为主。整体来讲的话，到了后天中欧啊东欧的降水分布呢变化不是很大，北欧的降水呢就会逐渐停止了。那么作为西欧呢，就是比如说爱尔兰呐、英国啊，将会有小雨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中欧、东欧啊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温，累计降温幅度会达到三到五度。但是南欧呢，大部分地区就包括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啊、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呢，因为明后两天降水稀少，普遍是晴好天气，所以最高气温也会在十度以上。应该说呢，这个季节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在北美呢？这个整体这个降水啊比较偏少，为数不多的降水主要出现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沿海地区。这个明后两天呢普遍会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出现，而在北美大陆呢其他地方则是晴好天气，尤其是五大湖以西到这个美国东北部一带，天气会更好一些，空气而且比较干燥。整体来讲北美天气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的一点十分，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我是有一周没有出现的袁一，欢迎各位的光临。 各位好，我是两周没跟他搭档的张帆。是吧， 感觉咱俩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见了一样。 咱们俩一个出差一个休假，这个所以的 正好错开了 两周的时间啊，基本上不在一个环节当中出现。 没有同框。 对 以为撕了呢。然后现在重新同框，就破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传言 啊。 对，现在都是 官宣是吧？ 对官宣。 今天我们终于在这个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当中，要共同跟大家来分享更多值得关注的、值得分享的旅行情报。 是。 那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呢，我们还是到了年底，关心咱们身边的事情啊。首先，我们的周一今天的头条是跟大家说一说，可能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过这两个内容会把它结合在一起。 而且现在因为旅行的线路设计方面，主题越来越鲜明了，而且这个主题真的是很细分。 我们可以来回溯一下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哪些主题的旅游旅行。 对，比较容易让大家接受，比如说旅拍、婚纱拍摄， 对 或者结婚的这样的婚庆的主题。 对，这个年纪就是适合说这个主题。 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适合说游学主题。 哦，是吗？ 哎，把孩子往那个学校一送， 不是你还 家长还在 还远呢，还远呢，那么 快了，就还差那么几年了。 哎， 可以规划起来， 就是家庭的孩子呢， 对， 这是一方面。然后呢，我们其实听过很多不同主题的，有一些很特别的。你比如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几年，大家说到哪个地方去体检旅行， 就医疗保健方面 的。对、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啊，微整一下， 对， 这样的旅行，这样的旅行在东亚是特别多的。 是， 甚至我们说到欧洲，你看瑞士啊，有很多人可能也知道，有一些旅行呢也是关于美容方面的， 因为瑞士的那些护肤品，对吧？ 什么啥素什么什么的东西， 你在国内也看到它那个价格，你去到当地呢，肯定能稍微便宜点。 对，那不同的旅行主题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可能就会颠覆你啊通常的认识。这是由咱们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培训暨对接洽谈会，上一周是在北京召开。 懂了，所以这是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一个主题。 这个关键词特别厉害啊。这个咱们可能通常没有怎么想过咱们的中医药文化和旅游如何结合起来。 哎，你说中医药和中医还不一样，中医可能感觉就是去比如说去点个穴呀，或者说那个 把个脉， 对，但加上中医药以后，你就感觉是神农尝百草。 说起来这个就是带什么药，其实大家也有这种体会。你看通常我们要去我们的邻国某一个国家旅行的时候， 回 来带些小的一些涂的呀、抹的呀、滴 的 呀， 对， 这种药特别多。但事实上咱们可能忽略了，咱们的中医药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咱们自己的宝库没有打开哈。 是。 那在这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对接洽谈会上，我们指的是再说一下啊，它的主题叫做中药健康旅游产品培训暨对谈对接洽谈会。那么在这个会上的专家以及资源点啊、旅行社啊、还有媒体代表啊，他们围绕着某一个主题进行了专题的研讨，这个主题叫做挖掘资源潜力，整合产业链条。 在对接洽谈会上呢，九家中医药资源点就进行了一个专场的推介，之后呢以参会旅行社为买家，中医药资源点为卖家，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专业洽谈。 哎，大家听到这个不要觉得离你远，因为我们的第一步呢先是由这个买家啊，我们说到的专业方， 对， 他们进行这样的沟通。接下来呢就在市场上会出现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者说你没有听到过、没有去尝试过的一些旅行产品了。那么我们看到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曹鹏程副局长也表示说啊，培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认识，深入推介中医药健康资源，实现资源点和旅行社供需双方的深度对接。那通过深度挖掘中医健康旅游产业链各个板块的内容，为中医旅游资源点与旅游企业之间搭建对接平台，构建多渠道、宽领域、多形式、高层次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格局，也进一步的丰富咱们北京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来提升北京旅游品质，实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在这样的对接洽谈会之后，买家和卖家确认了就是买卖的方案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旅游者很快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种主题游的线路了。 对，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你深想的话，有过需求啊，谁说没有过？你有过那个像到外面去带点这个药回来的一个需求，你肯定就有过相类似的，你对中医文化的一些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你是有这个需要的。 比如说哪个地区它的中医药文化特别的 没错， 发达。 其实咱们俩这么说啊，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就遇到过，只不过没有把它往这方面来靠，没有把它往这边归纳。 对， 你比方说咱们经常说到说，某一些实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提一个，咱们说到河南某个地方的时候，说铁棍山药，你知道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入药的。 对对对， 那我们在说的时候只是注重它美食的那方面， 是 没有注重它的药用价值啊。事实上它的药用价值或它那个市场会更广阔。 对， 那么如果你下一次再到某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到，其实咱们平常如果旅行不是主题旅行，你可能就到那儿走马观花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些小的东西啊可以带回来，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市场规模，它没有让你觉得到那个地方就必须啊进行这样一个探访 以及背后的故事。 对对， 下次你再去，这是你所需要了解的。 对，你去这个李时珍故里啊，什么张仲景的故里啊，你是不是就有这样一种需求，你可能就会得到的更多。 对对对， 哎， 还希望这个寻医问药这样的方式可以把它融合到旅行的线路当中，一边玩， 对， 一边还可以修身养性一下。 我突然就想起来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哈，它其实它形成的时候怎么形成的？你刚才说神农尝百草，我们看到李时珍编这个《本草纲目》，所有的这些中医药学家们啊，这些名医们、圣手们，他们当年啊都是通过旅行来做的这些准备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这个到处去走、到处去玩，是吧？到处去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 否则他那些典籍出不来，他也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个宝库。 嗯，好，我们说完这个主题之后呢，中医药这个健康旅游的这样的主题之后，我们要来说一说很多的游客现在市场上面已经就知名度和认可都非常高的一种旅行方式，其实也算是一种主题游，游轮主题。 对，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是云顶邮轮集团最近在北京宣布说，旗下最年轻的高端邮轮品牌星梦邮轮在成功营运两年之后啊，迎来了第三名成员。这个成员他的名字叫探索梦号，他是德国制造，排水量达到75338吨，可以搭载1852名旅客。那明年4月份呢，这个探索梦号将正式的在上海首航。随后一段时间呢，他会进驻到咱们老师说啊，北京 天津港， 就叫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天津港，然后还有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母港。它将成为星梦邮轮在中国及亚太市场重磅推出的第三艘邮轮，更将率先驶向亚洲以外的海域，为它的这个品牌开启一个全球扩展之路。 对，基本上南方就是上海港，然后北方就是天津港。 对， 这星梦邮轮呢，目前是拥有云顶梦号、世界梦号两艘15万吨的巨轮。 嗯， 随着我们刚刚说这个探索梦号加入船队呢，星梦邮轮也会以更加充足的运力去不断的拓展它的航线版图。 嗯，他们的这个负责人说啊，在上海、天津母港航线是他们这个星梦邮轮进军到华东以及华北邮轮市场迈出的第一步啊，将全面提升一下他们品牌在全国邮轮市场的知名度、影响力。我们知道现在全国这个能够大家想起来的这个品牌的邮轮是非常多的。 对。 基本上现在不存在说某一家能怎么怎么样了，都是一个竞争的市场。 对， 而冬季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母港航线呢，我们也能理解啊，反季节在冬天的时候，咱们这边的母港一直都是休息着的。 对对对，他们那边就可以重新出发。 它是从亚洲走向世界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看到探索梦号的前身叫处女星号，是云顶邮轮集团旗下的第一艘为亚洲量身定制的邮轮。而这个探索梦号重塑升级工程将于2019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份，耗资5000万美元启动。完工之后呢，是在2019年4月加入到星梦船队。 很快了，其实四月份，每年4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即将要启动咱们北方市场的邮轮了。 就是破冰了嘛？ 对，5月份左右就可以起航了。 一算其实很近很近， 很近， 因为2月初咱们一过完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对，就春暖花开了。 是，希望在明年的时候，这个邮轮市场，我们知道今年其实邮轮市场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波动的啊，所以希望明年在开春之后，这邮轮市场能够带大家走更多的新的航线。 说完了海上航行之后，我们也再去空中的航行。这是民航在首都机场完成了90米低能见度的试飞。 我的天！ 这是来自华北空管局的介绍。上周二，东航空一航班在北京首都机场使用一种新机载光学显示系统起飞，并且当晚呢平稳的着陆了。这次试飞验证了首都机场90米低能见度情况下使用新技术的起飞程序和地面滑行的引导程序。 我不是特别 九十米能见度，一般大家就会认为说无法来飞行了。 是是是，就是对于航天航空这个这边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一般说高速路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能见度 低的时候，肯定连高速路都要 封闭了。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听到说低于九十米这么一个这么窄的， 高速路不会， 太低了。 对， 所以看到这个还很吃惊啊。这次刚才袁一说到的使用的叫基载光学显示系统，据说是可以把飞机飞行等等信息投射到飞行员视野正前方的透视镜上， 哎，有点像我们那个汽车上面一个对匹配的叫 UHD 抬头显示功能。 没错，你借助这套系统呢，就跟这个开车的驾驶员朋友一样啊，能够更为及时的了解相关飞行参数和状态信息。也就是说，同时你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呢，减少起飞、进近和着陆期间的飞行技术的差错。这个越说越像是在开车的时候， 是 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能够目所能及的看到的话，你可以通过参数来分析， 对， 是吧？ 然后这个参数都是由机械帮你来完成，就是基载光学显示系统来帮你完成的。 对，其实这个也 更精准， 很好理解啊。就是如果是有人驾驶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就是人看到它然后做出判断，如果无人驾驶的话那就更简单了，这些参数直接它通过机器来进行运转就可以。 对，那么对于首都机场而言呢，目前跑道的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时候，飞机就无法起飞了。 我说的吧， 所以机组和乘客就只能等待，等到天气情况好转了以后才能去做飞行。但是呢，能见度的恢复时间长短是不受人力的控制的， 靠风力。 对，但对于装有此次机载光学显示系统的飞机而言呢，标准执行后可以在跑道的能见度90米的情况下就起飞。这对于首都机场这样超大型的繁忙机场而言，无疑是一件能够对付低能见度天气的神器。 嗯， 我就不用担心这个就是客观原因了 啊，起码在我们排队的时候心里有个数了，是吧？说那个快启动了啊，一启动咱们就可以飞了啊。 是 这次的这个试飞的成功呢，据说有望解决80%的低能见度下航班离港问题。离港就是飞嘛，对吧？然后达到90米最低起飞标准之后，首都机场基本具备了全天候起飞能力， 太厉害了， 从而进一步提高航班的正常性，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对，这个所有在机场起飞降落的朋友们都最担心的就是延误这个事情。 对，有的是苦不堪言啊，没办法啊。 对，怎么办呢？ 天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 有好多人到了某些季节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样的想法？哎，我干脆不坐飞机了， 我坐高铁。 对对对，真的，飞机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啊是无法估计的。 对对对， 24小时 有了这样的，对，有了这样的神器以后，真的是可以解决很多这样的难题。 是，好，我们上半时段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况是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签证的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咱们最近反复在说，对对对。 啊，这是说到了泰国将首先向中国游客提供电子签证服务。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条的信息了， 签证费的事情。 对，上一周呢，泰国的领事事务部门呢宣布说，将于明年的2月份开始向中国游客推出电子签证服务。那首先是在北京实行，并且计划在3年内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 嗯，从明年的2月15号起呢，在中国首都北京的赴泰签证申请者就不需要去泰国驻华使馆填写表格办理了，可以通过网上签证申请系统，他们有一个叫 Thai Evisa 的这个官网办理签证。稍后呢，在中国其他城市也会提供这样一项服务。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泰国政府已经是在11月21号正式开通了电子落地签证申请系统。上次说的是电子落地签证申请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呢，都可以在网上来提前申请办理他们的落地签证。而这一次呢，我们提到的是赴泰签证不是只在乎那个落地签了，就所有的签证都可以进行这个也就是说电子签证。 嗯， 这是方便了很多人，到签证到这个签证处啊，到这个使馆啊去办麻烦的很繁琐一些手续， 尤其在北京这样大城市，可以减去到来回路上很多的行程， 还不堵车呢。 对对对，好了，上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是先暂时告一段了。我在卡带上看到一首歌，也正好这次出差的行程当中回来的路上看到的一部电影的片尾曲 啊。 然后其实跟泰国东南亚相关一些，讲的故事发生在新加坡是吗？ 摘星奇缘，对 对 对， 很有意思的一部片。杨紫琼在里面饰演一个非常难搞定的婆婆。 对，其他演员你也都不认识。 其他演员都不是，都是那种类似 ABC 的那种对演员，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部戏，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听一听摘星奇缘的片尾曲。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I gotta vote for a good time. Tag your name across the sky.

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回到我们今天旅行情报室的下半时段，还是有话要说，先得问一个问题，今年假休完了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普遍的啊，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在座的各位，问先问身边的人吧。我身边这位假休完了吗？ 你休完了吗？ 这反问的好， 怎么样？ 他知道我 漂亮。 我的这个年头多点嘛，是吧？老人嘛，所以那个假稍微多一点。 就是你这种感觉，就像是挣了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花，是一个感觉。就是你攒了很多年假，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用掉。 谢谢你，本来我是想哭的，突然想笑了， 是不是感觉很幸福？ 其实有的地方它这个规定不太一样，我知道有很多公司是这样的，就是 它可以攒， 对，有些是可以攒，但是有些呢，就是跟你说跨了年就不行了。 对，12/31为限。 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得这么想啊。其实为什么会有年休假，就是带薪年假这个问题，是强制性的假期， 对， 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休息时间， 对， 你不能够高强度工作， 劳逸结合， 对 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有的时候挺痛苦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假期到底该安排在什么时候 才合适， 对， 才不耽误自己，也不耽误别人。 我们俩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年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年底的时候想法是，哎呀，明年我一定要早点休了，我告诉你， 就到了明年，我觉得干劲十足，不行，停不下来，不要让我停下，我一心只想工作。 这是你吗？到年初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有那个春节假期嘛，所以你不可能把那个假期再连上休。 对， 那你已经觉得哎有假期了，然后上半年的假期相对来说集中一点。 对对对。 那你也不会想到说把年假特别的或者大量的用在上半年， 然后到了下半年，对于咱们这个工作来说，又有一些必须要做的，跟第二年又有相关 的 一些事 情。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又真的停不下来。 然后到了年底。这个时候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把年假攒到这个时候不用，马上再有20天吧，你不用就不用了啊， 对对对， 不用就没有了。 对，就没了。 所以这个年假如何很好的利用，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年底呢利用年假有一个拼假呀、啊、或者说你跟就是跟周末嘛，对吧，你稍微的调整一下，还是能休则休， 能清零还是要清零一下，这也是犒劳一些辛苦一年的自己。 哎，钱没翻多少，那假呢就有、是吧？ 对，拼假游在线火爆景象，我们来看一看啊、 哎。 因为年底出游价格还是有优势的，而且 给大家一个出行的指导啊。 对，景区以及热门目的地的游客相对较少，所以呢，年末错峰拼假出游普遍受到工作白领的一些欢迎。对。 这是业内人士的一个分析。那目前呢，游客比较多会选择在12月底的时候，就西方的节日和元旦期间去拼假。 对， 像国内南下避寒呐、北上冰雪游啊的趋势都很明显，而反季游和购物游，你看打折促销啊，都是很受出境游的客人青睐的。 这是一个强心剂，到那个时候你都觉得不去都犯罪是吧？ 对。 完有一个我好长好长时间一直我觉得是一个疑问，就是我问一下朋友们，你们很多人不是在外企上班的吗？是吧？他们传说是这样的，就好多的外企，因为它是有这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习俗，所以呢，它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放假的一个独特的规定，就是中国的假期它也放， 对， 外国的假期它也放，是不是这样的？ 有这样幸福的朋友们吗？可不可以来给我们冒个泡？ 哎，真的， 我们看到就当没看见一样啊，不会往心里去的。来来来，冒个泡。 我经常听说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有的是从20几号开始，12月20几号开始，一直就是他这个假期嘛，就是 大假 到元旦是吧？到元旦这段休完之后，上没多少天班的时候，又开始春节假期了。 那你来上什么班啊？干嘛来了？打扫卫生是吗？办公桌上积灰积多了是吗？ 也倒是，这样也不好是吧？就是打消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对。 但是这种假期呢，如果你真能赶上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说年底拼假出游，如果拼的好他们西方那个节日的假的话， 对， 你可能也会正好赶上袁一说的那个，你可以到他们目的地去淘货。 对呀，这个哎呀，年底的这个折扣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是，那在年底拼假出游的热潮当中，大多数游客是选择，我们说大多数啊，没有那样的便利的朋友们选择是双休日凑成小长假出游。 对， 行程基本都是在5天左右，当然也有年假比较富裕的6天假。 比如张帆，对， 对，但这个 他并没有准备这么做，但是他可以这么做。 理论上我还有10多天是吧？ 妈耶！哎， 把那个西方节日和元旦连起来，有的可以来一天，来一次11天的叫辞旧迎新之旅， 太好了！ 我想听众里面肯定有人会有这样的假期。 对，那么我们来畅想一下2019的春节，国人的旅游消费预计， 赶紧不想说人家那个了，赶紧说春节了。 对，国人旅游消费预计又会创新高。距离春节现在还有2个月的时间，来自一些大型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春节出境游产品已经进入到了预订高峰。 现在啊， 对，价格整体是持平。部分路线价格呢，比往年下降了5%到10%。目前关注度和预订量最高的，依然还是像我们邻国的日本呐、泰国啊等等。另外远一点的，就像南极、南美的各个国家，加拿大、北欧也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匹黑马。 这两年趋势比较明显，就是你老听他们说，哎，身边是谁谁谁又去南极了，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大假的时候，你才能去这么远的地方，以及南极这地儿就是正好咱们的春节去正合适嘛，温度各方面不是很冷。 倒是， 你这会儿去北极还不得冻成什么呀？对， 所以这个南极在这个时间当中是合适的啊。 对。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分析呢，说从目前的产品预订的趋势来看啊，用户选择的出游时间呢，在我们看到年底的这段时间是比较分散的，可见即将清零的年假让这个上班族啊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假期，在游玩日期选择上更为随心一些。那你随心，老板也随心吗？是吧？错峰的趋势比较的明显。 那从客源地来看呢，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天津、深圳、成都、杭州、西安、沈阳等地的年底拼假出游热情是最高的。 这是客源地，也就是出发地。 对，出发地。同时年底拼假出游呢，两人同游订单量最多，像什么情侣档啊、夫妻档啊，还是主力军。其次就是三人同游或者是多人同游。在清零年假这件事情上，大多数用户认为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得凑一块儿一起去 热 闹点。 这倒是。相关的监测数据还显示啊，截至到目前年末团期，这个国内游的热门预定目的地，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客源地嘛，再来看看预定的热门目的地，前10名分别是，第一个就是刚刚出差的袁一回来的那个地方。海南 、哎，我跟你们说，这次我去的海南，感觉自己像从来没有去过一样，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海南。我去过，去过，去过。 我是没去过 啊，你真没去过啊？ 真的 啊啊！我去过，我去过， 去过。然后这次全新的感受， 全新的认识，因为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这周三的中午，你们一定要期待一下，我来给你们分享这样的出差行。 哦， 对，踩了一个新的线路，非常适合大家。 好， 又可以去避寒，同时还不会那么炎热，至少不会晒黑。 他们都打赌说你晒黑了。 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办公室的人都是说你肯定黑。 大家嫉妒我白。 我们看一下这个榜单啊，刚才袁一说的那是海南， 海南 是第一， 目的地。对， 接下来云南、福建、广东、广西，这基本上都在南方啊。 对， 接下来马上就变了。 东北连线，然后四川、湖南、华北连线、陕西。其实基本上我看了一下，除了啊，我想这么说，除了在东部沿海的某些省份以外，基本上还都是比较热门的。你知道冬天其实最难受的应该是在东部海边，对对对 对, 对，他们说了嘛，那个什么南方什么低温是比不过啊，不是南方和北方啊都不一样，北方是有暖气对吧？ 对， 南方呢是即使下了雪了也不冷，但是就是中间江浙沪不行。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北京，你虽然前两天晚上就是。你在外面走都冻成两根冰棍了、但你依然有盼头，就是只要我一进屋 进 我再扛五秒钟十秒钟我跑进去我的春天就来了、可是南方是没有这样的盼头的， 原因小时候是绝望的 我都不知道我小时候怎么长大的 对，冻大的 对。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这些榜单当中啊，国内有的热门预定目的地，那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分析说，南下的避寒游和北上的冰雪游依然是年末国内游的主流选择。 是， 我想这一两块的人群应该是不同的吧？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既喜欢冬天到北方冰雪游，而且我冰雪游完了立刻杀到海南海滩，有没有这样的？ 假期特别长的话，我觉得也是 可 以这么尝试一下，就是冰火两重天嘛。 给你一个就是必选其中之一的话，你一定选择南方是吧？ 北上冰雪游 也 还挺期待的， 主要你会滑雪。 对、 对，我们说说这个冰雪游。冰雪游市场啊，这个滑雪、滑冰、温泉、赏雪这样的主题都是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而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白山、吉林北大湖，这依然是今年冰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呢，由于西北冬春季旅游优惠措施的推动，以及淡季旅游价格的下调，我们也看看这些地方，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新疆阿勒泰等等的地方也有望借助优质的冰雪旅游资源，还有他们的一些冬春季的旅游活动，成为今年冰雪游的新兴目的地。 说完国内以后，说一下出境哈。出境方面呢，主题以过节、购物还有极光这三者的关键词是成为最多游客选择的年末拼假的理由。那气候温暖，距离比较近，签证又便利的，像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又想唱歌了依然也是很热门的。其中就因为近期我们刚刚也说了嘛，泰国免落地签证费和开启了电子落地签的相关政策影响，所以像曼谷啊、清迈啊、普吉岛啊这些目的地依然吸引着很多游客。清迈一地深度游以及曼谷加清迈、清迈加清莱、普吉岛加清迈这样的连线产品也非常热销。 对， 同时还因为西方这个节日购物节的影响呢，不少年轻的消费者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出境参加节庆活动和狂欢。对于喜爱极光的游客来说呢，也正是去北极地区看极光的最佳时节，像芬兰啊、挪威啊、冰岛啊这些北极地区的国家，据说是备受80-90后游客的推崇。 还是这个年轻群体啊，对于刚才说到的冷的地方，我们知道老人一般还是要避开这些比较严寒的地区的， 他活动起来不太方便。 对，来看一下价格方面吧。业内人士说呢，针对这个旅游消费升级，春节出游以家庭游为主，今年推出了大量的私家团产品，就是两人起就可以成团的这种特别普遍了。那享受的是专属导游服务，同时享受跟团游的服务和自由行的灵活。他们说在日本和巴厘岛等等不少热门的线路，十个报名的游客就有一个会选择私家团。 哎，真没想到去那么近的地方大家现在也愿意选择私家团。 是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就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或者两个人去，可能你不太会选择私家团，但比如你一家的人去或者几家的人去，私家团其实挺合适的。 对，一个是说这些人去的时候其实在价格方面也有优势了，对吧？ 对， 另外呢他可能享受到的 统筹规划， 对他这个品质啊、便利程度啊都会更高一些。 对， 我们看到说订一张机票到目的地去参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的潮流。随着这个港珠澳大桥啊、广深港高铁的开通，今年春节通过高铁自驾车方式前往香港玩的需求是有特别的增加。那一个旅游网站今年春节新上线了香港目的地的参团产品，消费者呢可以自主的预定大交通，行程设计也不局限在热门的目的地，还会将目光放在香港比较冷门的村庄和小镇，感受独有的港式风情。 截止到11月底的搜索和预订数据，春节热度最高的十大目的地分别是日本、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法伊瑞、越南、美国、土耳其、加拿大、澳新和马尔代夫。看看有没有你已经预定了的目的地哈。一些短线目的地，比如说菲律宾、柬埔寨、 将在未来一个月内进入到预订高峰。 我觉得这句话提醒的好啊，因为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这个产品呢，应该它可能跟那个长线不一样，长线我们知道 那么多提前量， 对，那么这些产品大家要记住，在一个月之内就会进入的，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 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计划的话，还是要早一点下手，不管是从价格优势啊，还是从你这个预定的一个座位来讲，可能都会更好一些。 好，接下来又有利好消息了。 嗯，日本是从明年一月起，针对高校生三年内有两次赴日经历的中国游客放宽签证收入要求。这个政策将汇集数以千万计的游客，一些较小众目的地将在春节期间收获不错的出游人数啊、这些呢也包括我们不经常提到的，像巴西、阿根廷啊，像这个 北欧， 像古巴、墨西哥这样的目的地，都会在。